信服我不敢远飞，就你的悲喜，我竟完全学你，等于影人记，全没有自我，只想找到传记。先开口，借他来成就，做别离藉口。其实不懂抉择，未爱够，再软弱亦要走。下决心就算狠，誓要赢得震撼。看强度会扭转天昏地暗，离别就像炮轰经典进行。终于逼得出我这份勇敢，是决心未够狠，甚至明知故问。这时份你共谁在公开亲吻？情形就算这样发生，应该不触发弱忍。让我来扮最强，遮挡我脆弱过敏。最终忍不了，教训你即管冷笑，其实我自信不少。若你先开口，我怎能承受在门前动手？宁愿率先拒绝被占有，我要壮烈地放手。下决心就算狠，誓要赢得震撼。看强度会扭转天昏地暗，离别就像炮轰经典进行。终于逼得出我这份勇敢，是决心未够狠，甚至明知故问。这时份你共谁在公开亲吻？情形就算这样发生，应该不触发弱忍。让我来扮最强，遮挡我脆弱过敏。快乐填满旧地，呼吸也为想见你一直到你。甜蜜暗语我未忘记得起，分开始做戏，未拒绝得起。下决心就算狠，没有赢得震撼。我曾自信扭转天昏地暗，离别就像炮轰经典进行。怎知风光一过，放下信心。心未够狠，夜半重新发问。我强到过分，强亦只得激愤。谁人愿意这样转身，先开口触发弱忍？是最强硬最傻，偏不爱接受教训。